外国人士对新军朝鲜拥戴举世罕见的天降名将，在反帝反美对抗战和社会主义守护战中谱写百战百胜的英雄叙事诗的伟大胜利的历史，纷纷表示赞赏。厄瓜多尔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委员会主席说，朝鲜人民在祖国解放战争中取得了辉煌胜利，这离不开20世纪伟大的政治家、传奇式英雄金日成主席的卓越领导。由于金日成主席主体的军事思想与战法、卓越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艺术，朝鲜人民得以打败美帝国主义，向全世界大大显示了英雄人民的尊严。瑞士朝鲜委员会主席说，因为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领导新军革命，所以朝鲜发展成为了一个任何大敌都不敢侵犯的战无不胜的军事强国和友合国。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名誉主席强调，金正恩同志与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完全一样，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朝鲜如今沿着自主和新军的道路奋勇前进。